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6集。九点钟，一本李义山诗集翻阅过半，传来房门扭不开的声音。他不动如钟，却也再读不进去一个字。走神功夫，门便开了。他洗尽一身的烟酒气，钥匙扔到门口矮柜上，立在原地。 为何锁门？ 阿音合上书放到床边，语气是顶天的不友好。你现下没有要同我解释的？ 没有。 韩听竹仿佛也带着骨气，言语之间愈发冷淡。你再同梁锦州不清不楚的，我便…… 你便如何？ 靠在了床边，韩听竹兴致盎然地问： 我回北平。我说我回北平。 阿音语气平和，伸手按灭台灯，背对着他躺下。旁边的人在黑暗之中仍旧靠坐着，阿音闭上了眼，绝技不理会他在那儿冲死人。许久仍旧毫无困意，清灵的有些不寻常。他开口说道： 你但凡对我有那么几分真心，阿姨，我求得多吗？ 阿音听了立马掀被子转身，动作有些剧烈。哪门子的道理，现下同我、是韩听竹把人稳住了。恰好阿音正开口说话，叫舌头趁机钻进，用力缠着他，仿佛在无声续写： 我永不放过你。 阿音何人，哪里是寻常女子，她杀过人，捕过鬼，18层地狱一层走过，一掌毫不留情地打在她脸上，声音极大。庆幸因胳膊蜷着消解了些劲儿，不然明日韩听竹脸上定然活生生个手掌印。她倒不气，还闷声笑了，暂时与她水润双唇分开，再压上整个人。 阿姨，做得好。你何时同我这般活生生的，我才觉得你是真的。 韩听竹，我原以为我再度回来已经足够清静，却不成想已经更深。 韩听竹密密麻麻地吻他鬓角，再到耳畔，湿湿热热的唇同他冰凉肌肤相冲，感觉愈加真实。周围太过漆黑，阿音看不清他的脸，看不见那熟悉眉眼中表露的神情，他心头跳得有些加速。即便两人已经做过很多次，仍旧觉得现下仿佛同陌生人在亲吻。直到吻覆盖到脖颈，熟悉的声音低沉着，不厌其烦地唤： 阿姨，阿姨。 阿姨脑海中立刻有了鲜活的人脸，是关城，是他的关城。可他现下仍有那么一丝恼人的清明。关城已死，如今耳鬓厮磨的人是上海滩韩听竹。红着眼眶闷哼，切不可出声唤关城二字，只当是一场春梦。梦中人与触感俱真实，不愿醒。不甚温柔地扯他前胸扣子，大力一拽，仿佛听得到纽扣弹落在地的声音，可铺着厚而软的地毯，哪里听得到纽扣响，定是幻觉。记忆中，进入这座大宅之后，两人做得并不频繁，反而是多年前他尚在看管码头的时候。贫民区风大雨也大的破屋，好似只有赤裸相拥才好做取暖。那时韩听竹的头发都是阿音用一把剃刀剃的，很短，满是黑色的短茬，哪像现在留了半掌的长度，日日都要打厚厚一层的发油。 又在想他。 阿音出神了，韩听竹抬头，啪嗒一声无情地点亮台灯，再撑在他上方与他对视，仿佛在告知：看着我这双眼，看着我眉尾的疤，我绝不是那个人。 把灯关上。 阿音彻底忽视了他的问题，男人不理会，继续开始动作。 韩听竹， 下面传来一声闷笑，阿音心里知道他是开心的，甚至有些得意，可得意什么，不过是叫了一声名字而已。阿音不懂在韩听竹的心里这有多么的弥足珍贵。 阿音，说我是谁？ 韩听竹问阿音他是谁，心头收得更紧了，好像罗刹婆的尖锐指甲从未离开，眼角有不知何时流的泪。阿音颤着声开口， 韩听竹，你起来。 好，听阿音的。 两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疤，韩听竹是早年同人打架刀棍砍的，而阿音是一千年间受不同程度的伤，没他那般大而不仁，多是小小碎碎虚虚不实。韩听竹还要不太真切地问， 你叫他哥哥？ 阿音知道这又是另一个他了，第一个他不想说，这一个定是说要插。韩听竹咬牙道， 说话，你叫他哥哥，怎么没见这么叫我？ 闭目不理他蛮横吃醋，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，韩听竹心里那股不舒服的劲儿越发明显。 不许再叫哥哥，知道了，叫我名字。 阿音百般不愿，可现下他是无计可施的浮萍，韩听竹是唯一的船板，他主宰生死，不是关城，是韩听竹。这太真实，真实的让阿音想要回避。韩听竹还要别过他的手臂，指尖碰触眉尾的疤，一寸也不许离。 阿音，不要离开我。 最后那一刻，阿音有些恍惚，不知是在梦中还是现实，因韩听竹说， 阿音，你真是坏。 头脑满满空旷回荡的是华绝宗疗房之内，竹寒淡笑着说了一句， 你说过绝不诓我，惯是个坏透的。 身体同回忆一起在被无限拉长，意识混沌，阿音彻底迷乱了。两人分开，韩听竹扯了被子给阿音遮住，露伤痕累累的上半身坐起来。床头柜里常年放一包烟，大前门不是什么好烟，只是他一直在抽，火柴划过后烟味四起，阿音愈加清醒。茫茫雾气之中，韩听竹蹙眉，额头有发丝垂落，模样实在是颓唐。 阿音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可我开心。 阿音埋在柔软的枕头间，脸压得愈深，眼神飘忽。这一夜往常无声的肉搏充斥了话语不断，而势必彼此各含心事，佯装无碍，身体贴合得很近，心却永久相隔，细数其中实则都有困苦说不得。清早阿音转醒，却没想到仍躺在韩听竹怀里，他动了身子，韩听竹睡觉也是浅眠跟着醒了。 你怎么还在？ 这话倒像是不太乐意见他一般。 今日无事，在家陪你。 韩听竹坐起了身缓和，同时门外下人轻声入内，送上两杯温水放在床头，低眉不敢看韩听竹，再走到窗前小心着缓慢拉开帘子，见是个阴天，好似心都放了下来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